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特别想在这个前奏里面喊一嗓子开工大吉， 有种商业埋伏的感觉。 最好， 哎呀，要跟大家说声过年好了， 新年快乐。 对，狗年这个旺旺，我们正式开工了啊！这是2018年2月22号的星期四，节目恢复到直播的状态。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开场我们送上一首喜庆的歌曲，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年还没过完呢。 对，来自 Twins 的《你最红》。 是特别喜庆的一首歌呢啊，每年其实过年的时候都会拿出来听的一首《你最红》， 有一种气咚咚枪咚枪的感觉。 是，反正呢，新的一年来了，希望大家能够在狗年啊就旺起来。 嗯哼，我们也祝福2018年事业和恋爱最得宠的就是你了。 是啊，李云说这个我们的金条已经收到了，对不对啊？ 还有人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今年胖了几斤啊？ 因为咱们年前好像答应过大家说这个事儿来着， 对，所以今天我们要不互动一下？ 当时报个体重，现在再报个体重，是不是啊？确定一定要这样吗？伤自己的心吗？ 互相伤害一下了。 确实没少吃，是吧？咱们且不说家里面的年夜饭， 就即使是各种各样的聚会呢，也让人应接不暇。 对 啊，这还不算你有可能逛个庙会什么的，然后吃几个羊串，对吧？ 这年还没过完呢，就感觉过了好几斤了。 来吧，咱也别客气，咱们先跟大家报报我们自己的情况，好不好？来， 我四斤。 你是 我只有 瘦了四斤， 胖了四斤。 你要这样就没劲了啊！我十斤，我生下来就十斤，行了。 我生下来四斤八两。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胖了有十斤，所以自我检讨一下，准备赶紧恢复训练锻炼什么的。 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胖了几斤啊你？ 到了春天，虽然这一年很辛苦，可我也赚了一点零花钱，换了一台90寸的彩电，等着看春晚。可我刚一看到主持人的脸，我就一觉睡到大年头一天。睁开眼算一算，我又长了一大岁，想要从头再来，可啥也不会，我也当不成老崔。忽然间有些孤独，想找个有品位的姑娘追。我决定像我爷爷年轻时候一样，把自己倒成好了，去场店庙会。 列车运行前方是和平门站，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The next station is和平门， please get ready for your arrival。 出了地铁和平门，我立马觉得自己有学问。留一场文房四宝都像花儿一样向我微笑，全聚德和荣宝斋都是我的自豪，该多好。老爸和老妈再也不用唠叨，儿媳妇任你们挑。顺着人群来到东街巷，一路蹭着肩膀东张西望，一件婀娜的红棉袄突然闯进了我的目光。我买了一份豌豆黄，假装闲逛跟在他身旁。终于在他回眸一笑时，发现竟然是隔壁刘大娘。向日葵 哟，兄弟 哟，够抢的。 是啊，那得了，相约不如偶遇，大过年的，走，咱喝点去。 别喝了，我开车了。我告诉你，刚才我看您姑娘长得一脸的有文化，走，带她。 行，走了。 听着歌，觉得这个年好像时光倒流了，就到了年三十的时候了啊。 而且意犹未尽的感觉，就十五的时候还可以去逛一下庙会。 哎， 就火神有我前途无量，我逢人就打招呼，是姑娘就夸她漂亮，我今年一准行市看涨。我心中如此有爱，新年一定发财，请客吃饭必须都是硬菜。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千古奇才，心里越想越澎湃。 又新年，你觉得是很多朋友的过年的状态啊。 祝大家财旺气旺身体旺人旺运到，哎，人旺什么气旺运到旺是吧？ 对，你直接就旺旺旺就好了嘛，是吧？ 新年快乐， 大家拜年了啊。这是在应该是初七是吧，没记错吧，2月22号 上班的第一天。 对，大吉大利的日子，开工大吉。 我们也来看看春节期间的电影的盘点吧，因为大家可能最近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啊，也会选一些自己喜欢电影去看。嗯、据说这个电影《捉妖记》上映第一天就夺得了票房的冠军，但是随后几天呢就被《唐人街探案二》迅速超赶了。 目前呢，《捉妖记》据说票房已经达到了17.3亿，豆瓣评分达到了5.2分，而这个《唐人街探案二》呢，票房是19.8亿，豆瓣评分7.2分。 哎，这个评分和这个票房还是有挂钩的哈。嗯、而且，如果你真的看的话，你其实发现，我觉得《唐人街探案》更适合。我觉得成年人啊、前面那个呢就显得有点低幼，对，反正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对， 但是如果让我选，或者说让我一定要去挑一部电影去看，虽然我还没看这一部，我一定会去看《红海行动》。 对，据说好评，就是我看到朋友圈当中都在发这个截图。 对， 一开始呢，无论是这个排片还是口碑，据说这个《红海行动》都是不占优势的，但在上映几天之后呢，口碑迅速发酵，成为这个春节档评分最高的电影。 我好像记着我年前有一个做电影的朋友跟我打这个赌来着，说啊，《红海行动》啊，这个票房啊超过10亿，我好像记得有这么回事儿。 所以呢，现在就飙升至了12.9亿。 看起来他得吹一瓶，反正这个导演林超贤之前代表作就是《湄公河行动》了，是吧？ 嗯， 就是军事动作片是他的看家本领。据说这个最新的这个《红海行动》里面有很多大场面，而且呢有很多激动人心的一些情节。 期待，期待，很期待啊！所以说今天还没有看电影的朋友，可以晚上下班之后约三两个朋友一起去看一下这个《红海行动》哈。 是，但是我们友情提示一些，不是所有的电影都适合一家、全家这个老小去看的。比如说，我个人觉得《红海行动》其实就适合几个哥们儿一块儿。 嗯， 或者呢，有女生可能也会对军事题材比较感兴趣。OK，但是。千万不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去，3、4岁的小孩儿、5、6岁的小孩儿坐在里面看那个血肉横飞的场景，确实不太好。就是算是提醒大家吧。 对， 嗯， 一家人比较适合去看什么？《唐人街探案》《 捉妖记》《捉妖记》对，吃吃爆米花得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想讨一个好心情的话呢，就可以看看喜剧了。比如说《唐人街探案二》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里面的一首很有亮点和喜感的歌， 很有感召力，来自王宝强和刘昊然的《粉红色的回忆》啊。 对，看过的朋友应该知道是哪个梗啊，里面出来的那个段落应该是原版的，但是这是他们俩合作的版本。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小秘密 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告诉你 晚风吹过温暖心底，我也想起你， 要把最甜蜜的祝福给你， 我要祝福你身体健康棒棒的，我要祝福你事业进步更顺利，我还祝福你回家不再想起，最后还能赚他一个亿，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春节，春节就要来临，让他来送喜，年终奖压岁钱数到手抽筋， 又是一年合家团聚，来年年看喜剧， 这一年多欢喜幸福满意， 我要祝福你落发土地远离你，我要祝福你恭喜秋裤全抛弃， 怎么说呢，就是宣传曲，所以你看还在唱春节，春节就要来临呢。 嗯， 但实际上已经是春节，春节已经过去， 留下小秘密。 对，好吧，留下一个有关于体重的小秘密。哎，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电影吧。这是《西游记女儿国》和郭德纲执导的《祖宗十九代》，表现不佳，评分也不高。 对，一个评分是4.7分，一个是4.9分。 另外呢，女儿国仰仗着赵丽颖和林志玲的票房担当，起码也有6亿吧。 这个祖宗十九代据说票房目前还不到1亿。 是，听起来有点悲催。但是今天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熊出没哈。以前我们想说这只是孩子看，但是现在其实也有儿童片向全年龄向辐射的趋势了。 马上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李荣浩和张靓颖带来的女儿国，我觉得它的画质还是不错的，先来聆听。 父亲心，从来如此不聪明，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爱哥。 祝大家新年快乐，在初七的这一天啊，给大家拜年了。 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一点点小牛油腻哦。 就是你胖了几斤，是不是？ 是 我们让我们自己说过了，大家看情况啊，也可能你可以就是先不说，再看过几天到15之后你会胖成什么样，好吧？大家自己来想，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反正今天的节目是直播，我们已经开工了，发微信到白洁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是有的朋友呢，可能胖了之后，就是默默的长到了一些身上啊，哪里看不见的地方。然后呢，我就长在了脸上。 对，这不是一如既往吗？ 然后我朋友就给我这样的评价说：“你现在长了一张120斤的脸。 ”哎呀，听上去可是真是。这个朋友是好朋友啊， 假朋友， 这会说实话，真是啊！谢谢发来微信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包括我看到西西是什么意思，突然发来一个什么，久违的白洁、什么叫久违的白洁？我是有多久没有出现过了吗？ 就是可能就是前两天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是不见其人 啊、反正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别忘了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还是要照常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奖金现在已经到了700还是800了？ 是的，是700块8。是吧？ 是，到底是多少？ 应该是的，是700块。我等我核实一下。 好，争取我们年后图个大吉大利，今天能把它发出去，大家加油！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了。以下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明带来的一首叫《日子》，希望在新的一年狗年，大家的每一天每个日子都过得如意吉祥。 每天会怎样开始，没有人能够预知。只要你在路上奔驰，总会有好的故事。我会用我的方式，不让泪将你淋湿，看着你熟睡的样子，就忘了世界多么现实。我想要幸福的日子，可谁不是宿命的棋子？聚和散并不是人生的停止，为了你我会坚持。我想要幸福的日子，有人听我全部的心事，感谢你容忍了我的固执，才能把爱酿成诗说给你。可谁不是宿命的棋子？

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我们说这个大家长这个体重长多少斤的事儿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就是跟吃有关的事儿。嗯， 下班了，该馋馋大家了。 每逢佳节胖3斤嘛，本来春节期间大家就是敞着肚子吃，也有朋友每天大鱼大肉啊，吃这个舌头都发腻了。 嗯， 对，没胃口， 对 不对？ 但是呢，最近趁着这个《舌尖三》的开播，正好调动一下大家的食欲。 但是开播以后，你知道《舌尖三》的这个口碑褒贬不一。 嗯， 因为你知道《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豆瓣的评分有9.3分呢， 挺高的。 对，然后第二集有8.4分，现在的评分已经掉到6.7了。 我们先来插播一个背景吧。 嗯， 就说去年这个《舌尖》的第一季和第二季的总导演陈小青从央视离职的时候，自己就创业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换了团队的原因啊，这个《舌尖三》的虽然风格和解说词竭力向前两部进行靠拢，但是观众好像并不买账，为什么呢？其实说论起这个制作的成本，可以看出这一季确实下了很多功夫。 嗯， 你说这个制作组吧，天南海北的飞，甚至还跟着这个陶瓷的设计师去了德国。而且说这个纪录片当中展现的什么七星灶啊，章丘铁锅啊，四川泡菜啊，还有这腾冲的稀豆粉儿，还有西安的白水羊肉等等等等，都会让人很记忆犹新。 对，但是其实美食讲的少，周边讲的多，让不少的老观众觉得说他跑题了。 对， 另外呢，就是这个《舌尖三》，虽然配音还是那个配音，可是配乐却不是那个配乐了，也会让人觉得说好像有点不是那个味儿。嗯， 就是在过年之际，可能我们大鱼大肉吃多了，不知道大家心目当中想吃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是，反正他们也在寻求了一些突破嘛。 嗯， 我们的评价就先说到这儿吧。 嗯， 如果你给《舌尖上的中国》推荐一道家乡菜，我不知道你会推荐什么。刚说完体重，说这个真的好吗？ 牛肉面 还有挺多的东西是吧？好好想想。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却挺难的一道菜啊。 蛋炒饭。 是，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炒那个传说当中的黄金蛋炒饭呢？ 反正听这首歌也可以回忆回忆那个蛋炒饭的炒法到底应该是怎么炒。 屈指一算，这满汉楼已待了3年半，每天挑水劈柴，可没偷懒，端盘子扫地洗碗，我可勤快。师傅说我是块料，全是我中国菜的精髓所在。日苦练，夜苦练，基本功不曾间断，到现在我刀法精湛，三两肉飞快，我铺满一大盘。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铁锅甩，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 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 哎，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哎，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并非拌饭。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是5000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奇我辈精英求精，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啦。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是是是。然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有关于吃的事儿啊，《舌尖上的中国》。 嗯，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点这个音乐的大餐，好不好？ 好哇、啊。这个关注到2018年的全英音乐奖，昨天正式揭晓了获奖的名单。那今年的全音乐奖呢，中国的歌迷比较熟悉的就是Kendrick Lamar 和 Lorde， 分别获得了国际最佳男女歌手奖、 嗯、 而我们非常熟悉的 Edward Sheeran 也获得了全球艺人大奖、 嗯、另外梅梅 Taylor Swift 她是入围了最佳的国际女歌手和最佳录影带，但是很遗憾没有获奖。 哎，今年的这个全音乐奖的最大的宠儿就是 Dua Lipa， 嗯，对， 就是他呢，其实是95年出生的， 是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过， 嗯， 早在这个上个月公布的提名名单当中，他就以5项提名领跑了， 对，而且有两个是应该是最佳女歌手和最佳突破艺人两个奖项， 嗯， 他其实是算出生于音乐世家， 嗯， 爸爸也是一个歌手，从小就是在像 David Bowie 啊，这他们的这个乐队啊，绿洲乐队他们的歌声中长大的，其实14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网上发自己的一些翻唱视频了， 嗯，15岁就开始退学，立志成为一名歌手，所以说他为了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曾经也做过很多，嗯，就是不相干的一些职业吧， 是， 比如说餐厅啊、酒吧都做过服务员，哎。 但最终也是我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的时候呢，终于是和华纳唱片签约，并且迅速崭露头角。

呢，我们两位这个准备好的听友啊，一位是现在要打通接通电话这位，还有一位备选的朋友，我看了一眼，他们都是在去年的时候，2017年的9月份关注我们的。 哦， 巧了，都是一月啊，都是九月份关注的。先来看看今天进场的第一位朋友，是我们狗年第一次的一个连线，对不对？ 来听啊，他是男生女生呢 ？Hello，Hello， 哎， 清澈的女生。 为什么我刚才差一点上来就是汪汪汪？ 太幸运了！ 哎，过年好啊！ 过年好， 拜年了，狗年旺旺，好吗？ 对，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连线之后呢，我们就要说一番吉祥话。 对， 对， 你说还是他说？ 我来说吧。 好， 人旺气旺身体旺，福旺财旺运道旺，祝你2018年旺旺。 谢谢。 然后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一下，你就说。我觉得你直接说自己微信的名字就行了，不要刻意讨好。 不要刻意讨好。 一切顺其自然，好不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梗。 嗯。好啦，这个叫不要刻意讨好的朋友，准备好了吗？5道题，全部答对，700现金就是你的了。 好的。 好啦，我们开始进行今天的答题的环节。 嗯， 春节刚过，我们就来考几道有关于春节的题目好了。 嗯哼。 今天的第一题，请评题：今年央视春晚上，王菲戴着的手套是粉色的吗？ 不是。 答对了，那是什么颜色呀？ 没看 啊， 这明显懵的， 就是觉得他不可能戴一个粉色手套，对不对？ 其实第二天就上了热搜话题了。 嗯，紫色的啊。 嗯， 好， 来，请听题。第二题，今年的央视春晚，请问与陈伟霆和张艺兴搭档跳舞的演员是黄渤吗？ 不是。 那是谁？不是黄渤是谁？啊， 我没看， 还是黄蓉吗？没，你真的没有看吗？ 真的没有看，没有时间，正好上夜班呢。 哎呦，那得了，第二题答错了，是不是？那我们就再接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还是要祝这位朋友新年一切都好，好吗？ 谢谢， 谢谢，再见。9块9毛9的小 谢谢 小红包，二维码截图发过来，我们还是有小小的鼓励。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嗯，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的白给100块。接下来我们继续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他现在不接电话。这位叫什么？ 这个看不太清楚，就是 Garrett， 反正他的头像是一只加菲猫就对了。 对，然后他现在没有接电话，然后很遗憾，他也是在2017年9月份关注我们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再给他10秒钟的时间，如果还是不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再选出一位朋友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对，我们刚才的这个育儿题其实特别的简单，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上来了。 嗯， 我们再给我们的导播一点点时间吧。 好，接通了吗？他终于在最后的时候把电话接起来了。 现在还在线上。 不然我们就要打给下一位朋友了。 嗯 嗯， 就新年伊始的时候，我们希望把这份700块的祝福和钱甸甸的祝福都送出去。 估计哥们还想呢，说这电话谁打来？说不会吧，今天开市大吉，马上就房产中介打电话过来。来接入电话 ，Hello， 嗨， 喂， 哎，你好。 啊，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显得很生疏的样子， 就感觉好像不知道是谁打来这通电话。 哎、 不熟，不熟，对，怎么称呼你？嗯。 因为我刚才在，我姓何， 小何，嗯， 我几何的何，对对对， 对啊。 因为我刚才在听了你们那个这听的节目嘛，然后你们在说这个英文名，我说诶是我呀，然后说了那个微信那头像啊，我说绝对是我呀，然后那个电话就拨过来了。 好吧，那就看看这个幸运能不能，咱们能把它真的留在自己的身边，700现金红包准备好了，就看你的答题情况了。小何，加油，好吗？ 嗯，好好。 旁边的收音机要关掉，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通话质量。现在 开始。好的，好的，好的。 正问正答，请听题。 同样呢，是在央视春晚上，喜剧演员贾玲穿了一件山寨的篮球衣，请问是湖人队的队服吗？ 是吗？ 是。 答对了，尽管他把这个胸前那个 Laker 写成了这个 Taker 啊，对，这个是错的，有点搞笑啊，但是确实是湖人队的队服的版型。第一题答对了， 接下来请听第二题。 我和上一个一样，我也没看 啊，没关系， 今天全靠蒙。 就是看下一题，我估计你也不会啊，你就蒙吧。贺岁片《西游记女儿国》当中，林志玲扮演的河神是男的吗？是吗？ 男的吧？ 嗯， 不是。 今天所有的朋友接通之后就是全靠运气， 全是蒙的。你想，我们这么说了，林志玲扮演的河神是男的吗？这肯定里面是有一个小埋伏的。 对， 应该反着答。 对，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你不会蒙，你应该是反着蒙，这样会几率更高一些。好吧，谢谢你的参与了，也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 谢谢。 哎，把你刚才几个旺再说一遍。 哪个旺 啊？ 再说一遍吧。 来不及就说旺旺旺吧。 在2018年的伊始呢，我要祝你人旺气旺身体旺福旺财旺运到旺，祝你2018年旺旺旺。 小何，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今天旁边放了一条狗。 小何， 谢谢、 啊、 也祝你们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是祝所有我们的娱乐王牌的所有的我们的亲爱的听友们，大家都一切都很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预热题的答案，周杰伦在《头文字 D》当中饰演的角色是叫藤原拓也吗？ 藤原拓海。 哎，答对了，拜拜。缤纷的音乐盒，布满海旋转着我，冰冻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长大的这些歌，有梦就大声唱歌。边走边唱，背起你来自雨云远方那坚定的信仰，远在西边就有学者的身影，我总是看着风中洋溢可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地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阴凉，拥有不同心情，相信你会看得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净吹的风铃，需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不知互相关心。怎么说你会想趁着爱情，还拿着门一把玫瑰花的花瓶，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走进世界。 hey, 我运动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布满海旋转着我，运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长大的这首歌有梦就大声唱歌。是的照镜镜上演的女女盘古雕像闪烁，就脚下经过的一天晚上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慢慢有情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头，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成瘾，橘子也成熟，这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净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跟我一起手牵手，这是那永久，这就是爱的手。我冰冻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板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冰冻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跳远了，回到最初的漩涡。好了，最后呢，今天的白给100块依然没有能够把奖金送出去。这样的话呢，到了明天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累积到一个特别吉利的数字， 800块， 是等大家哈。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作业题，就留给所有其他一些没有参与连线的朋友吧。 嗯， 好吗？这道题我们的答题时间是在45秒钟之内，答对有效，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好了。 嗯哼。请听题，在贺岁片《唐人街探案二》当中，王宝强扮演的角色唐仁镶有一颗大金牙，请问这颗金牙是镶在门牙上吗？ 是或不是？现在开始喽。 好了，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其实这两天呢，不少朋友可能会趁着假期，大家一起凑个饭局什么的，嗯，是很常见的一个事儿，热闹热闹哈。其实老百姓是这样的，很多的公众人物也一样。比如说这两天可能被刷屏的一件事情，就是冯小刚在家里面办这个家宴，当时请了像葛优啊、陈道明啊，还有像这个《芳华》的女主角苗苗啊，这些好朋友就来欢聚一堂了。嗯，不过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这个视频就流传出来了，这聚会的一幕就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为什么呢？据说在视频当中，这个陈道明弹琴，然后歌手张燕演唱，两个人合作了一段《绒花》。 嗯， 原本是挺高雅的一件事儿，但是一首歌曲过后呢，好像已经有几分醉醺的这个微醺的这个冯小刚就提议说，有请这个《芳华》的女主角苗苗来跳一段舞。 嗯， 说想让大家来看一看为什么会选她当女主角。 嗯， 周围人就觉得挺好啊，是吧？ 对， 过年的有气氛嘛。 这每杯酒喝到那个时候，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是个反应。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陈道明劝阻了一句说，这丫头穿着高跟鞋不方便。 嗯， 贴心的解了个围。然后呢，就很多人就为他点赞，赞赞。哎呀，这想到那个歌，鸡皮疙瘩。这冯小刚就说：“哎呦，你可以把那个靴子脱了吗？是吧？”说话的时候还拉着这个苗苗的手腕啊。然后呢，还有葛大爷在旁边的这个说：“啊，我也是演员，我也跳过舞。”那具体的我们就不在这边赘述了。 是， 总之最后好像还是跳了一支舞吧。 对，有人就说了说冯小刚和其他几个中年油腻挺烦人的。 嗯， 也有网友说称赞陈道明啊，维护年轻的女性很有绅士风度。 对，也有人说陈道明他也油腻。反正就是说什么的都有吧，所以说还有朋友带入了自己的感受，想到说被家里的大人呢、啊，或者是单位的领导呢，这个半劝半逼着就表演节目啊、喝酒什么的，可能有些时候呢会有一些不开心的记忆。 对，当然还有朋友认为说人家私人聚会，人家本人都没有很在意，网友们为什么比本人还着急呢？ 对，戏有点多。其实有这样的讨论，说明大家对于社交礼仪的认知提升了，其实这是好事儿啊。 是， 就是人和人的互动呢，是否越界，其实要基于说人情场合、远近亲疏这些来去决定，不能一概而论。更要指出的是，油腻的言行，其实我觉得跟年龄啊，或者跟性别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至少没有必然联系吧， 对， 是吧？ 你说这个大叔劝酒是油腻，那大妈催婚是不是油腻呢？说这个中年人油腻容易，难道年轻人就不油腻吗？ 对， 是吧？ 这其实就是冯唐之前那个文字嘛，说如何避免中年油腻，结果就被很多网友群嘲说他本身就很油腻。反正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了一个有点油腻的春节啊，之后呢能够减减油， 稍微清淡一点， 吃点素。 嗯， 然后呢，新的一年狗年，大家争取不油腻。 刘峰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十年后了。20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世上

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在今年的央视春晚上，一个来自四川省阆中市、带有浓郁乡土气息、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民俗舞蹈节目《亮花鞋》受到了全国观众的欢迎。这个取材于四川阆中传统春节习俗的舞蹈节目，通过展示心灵手巧的少女绣出的一双双精美的绣花鞋，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和爱情的向往。出道21年，怀抱音乐初心的陶喆即将启程前往美国、加拿大举办陶喆2018初心演唱会 I Love Your Life。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他首度在美开唱，音乐上卯足全力，初五一开工就为巡演紧锣密鼓练团，歌单更是集结20年原汁原味的经典之作，费尽心思就是要让当地歌迷充分感受他的音乐魅力。2月19号，日本一电台节目进行了一个为冬奥会金牌得主羽生结弦选歌曲的策划，由听众推荐希望他在比赛前听能够给他精神上支持的歌曲，和田光司的歌曲《风》排名第一。这首歌中有化作强劲之风纵横云端，心绪已然冲上云霄，现在更要超越时空，一味等待好运岂不乏味，抓住机会等歌词，听众认为非常适合羽生结弦，唱出了他的心声，可以为他加油打气。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德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好了，这个年呢虽然还没有过完，但是呢我们却准备了温暖的好歌，在刚刚今天开工的这一天的傍晚。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34，又到了我们走心的6:30时间啦。 对，今天的偷故事的人，我们会偷的是哪个故事呢？好， 我们先来听耳恒的故事。他说，偶然得到了高中一个男孩子的联系方式，觉得心里的小鹿突然醒了，原来说再也不会爱人的话都是假的呀。现在是冬天，等我瘦一点白一点，夏天花开的时候我们相爱吧。 另外一位叫美好生活的朋友说，希望你永远有一颗少女心，不一定要喜欢粉红色，不一定要有一大堆的玩偶，不一定要在打雷的时候尖叫着躲回被子里，而是不管你懂得多少成人世界的规则，不管你被这个世界伤害了多少回，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你依然愿意去好奇，去拥抱，去相信，去发现，去等待，像一个少女一样去爱一个人。 所以呢，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依晨的《花一开就相爱吧》。 对，整首歌呢都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虽然此时还未到春暖花开之时，但是春天的氛围好像已经近在眼前了。 许一个愿望，像路上那些恋人啊，有爱在身旁。我的心跳，你的目光还在捉迷藏，都忘了好久的长假，要不要出发？花一开就像 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的主播私房哥，就是我们来歌来推荐好歌的时候了 啊哈。今天谁先来呢？ 从我开始吧。 好， 这首歌送给我们的体重，送给我们的今年所有希望能够梦想成真的事情。然后但是我们常说啊，中国古人说这个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嗯， 我们经常也说顺其自然，顺心而为，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自己对自己的内心的一种安慰。 嗯， 就是不可能说这一年呢一切的事情都皆如己愿，虽然说我们是这么祝愿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需要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 嗯， 当我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无论我所面对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境况，是窘境、困境，或者说是你志得意满的时刻，都不忘提醒自己说一定要顺其自然， Let it be。 而且是我在我心目当中最伟大的摇滚乐队 The Beatles、经典的歌曲 Let it be， 顺其自然。那这个版本好像是后来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混音的版本哈。我听到以后总会觉得心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平静的感觉。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的主播私房哥我推荐的歌曲 Let it be。 When I find myself in times of trouble, Mother Mary comes to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And in my hour of darkness, she i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whisper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And when the broken-hearted peopleLiving in the world agr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For though they may be parted,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that they will s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Yeah,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Whisper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主播西方哥，刚才我推荐的歌曲来自 Beatles 的 Let It Be。 嗯，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已经深入其中，就是已经心态在这首歌曲当中得到了一种净化。 嗯，来，接下来轮你来推荐歌曲了。 其实我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黄昏时刻有一点点关系。因为你会发现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尤其在这个黄昏时刻的时候，太阳刚刚落下地平线，天空会呈现出一种深蓝的色调，好像这种深蓝色调会包裹世间的一切。而且在这特殊的几分钟当中，你会看到街边灯火渐明，呈现出一个童话色调一样的世界。摄影师们称其为 Blue Hour， 叫做蓝色时分。所以呢，今天特别选择了这首会让你有点熟悉的旋律，来自王菲的蓝色时分。当然听这首歌的同时，你会想到另一位歌手。如果你听过一首阿桑的歌曲的话，会温柔的慈悲，会对这首歌曲一点都不陌生。我们先来听王菲的声音，蓝色时分。 谁会想夜深一个人，慈悲的你越拥越近，谁明白是爱是怜是问，没什么比这更值得等。矛盾间欲问难再问，即使发觉你已情变暖，就当初相识一个陌生人，仍是动人和兴奋。又是蓝色时分，没有清清楚楚的爱恨，就算这个世界这种转眼，就算即将归去无需开心，说别离的时分，又再一声不响的接近，就算我已快要躲于黑暗，至少这刹那 声冰冷间走渐远，谁人在自唱自弹自怨，为什么只得我在心酸，难再恋但亦难以断，偏偏你能被如情相恋，在痛苦屈偏这美丽边缘，还未绝情已心软，又是蓝色时分，没有清清楚楚的爱恨，就算这个世界只将转悠，就算即将归去无需开印，说别离的时分，又再一声不响的接近，就算我已快要倒于下轮，至少这扇门仍很相衬。又是蓝色时分，没有清清楚楚的爱恨，就算这个世界只将转轮，就算即将归去无需开灯， 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一八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接下来呢，我来推荐一首歌，好啦，好吗？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痛仰乐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个性和才华的一个乐队了哈。他们有很多歌，之前我们其实都在节目里面播放过。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痛仰乐队的《为你唱首歌》。 哎，这首歌还不错哦。 嗯， 就是， 是这个吗？ 我们先来听一下。 我觉得好像不太对， 是有播错歌的感觉吗？ 嘿，不经常想起的那个你出现在昨夜。 这是在2018年的伊始给大家开了一个玩笑。 对。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寓意还是不错的。 哎，我们就将错就错吧，我觉得哦。 黑色是后来的别离。嘿，眼神在彩虹的。那一边传说深藏一份永远，幸福至今未曾谋面，有些人总是一转身也许不会再见，终于我为青春写下了 快哭了，你知道吗？ 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关于青春的一首歌，对吧？ 对，就是跟青春说再见的一首歌。我为什么选这么一首歌？青春遗言，为什么？ 就人是要按阶段来生活的。 这个大过年的，真是。 祝大家永远18岁。 心里面两行热泪。 有些人总是一转身，也许不会。 还算不错的一首歌了。 嗯，我们也算就是在2018年的一开始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心里面保护好自己的男孩和女孩。 嗯，好，算是找不回来了吧？ 找不回来了。 好，还有一首主播私房歌，艾克来推荐吧。 最后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Bahama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All I Ever Know。 其实呢大概的意思啊，说的就是说感情当你受到一定的挫折的时候，你可以听一听这种比较深沉的男生的低沉嗓音。 对， 就是每次我们在给大家推荐歌曲的时候，并不是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沉浸在那种比较down的气氛当中， 是， 而是说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一首歌释放一下所有的负能量， 对， 坏情绪。 我想看你还能说到什么时候，就一直在推我说把那个赶紧把这个 CD 的音乐前奏推上来。我想作为一个电台节目的主持人，电台 DJ， 一个音乐 DJ，我现在必须再给你出道题，怎么把已经说想好的词儿说完之后，接着说 啊？好。好，我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就是希望说，如果说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正在经历一段感情当中的挫折的话，那我们就把不好的情绪留在上一个阶段，在一首歌曲当中，我们怎么说呢？展望一下未来吧。 你会恨我吗？ 不会吧？就是来自 Bahamas All F Ever Never。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 记得在明天的时候回复今天的日期，就可以收到今天的歌单呢。 对，我们顺便要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榜榜，别忘了明天白克一百克奖金到800了。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能够讨个好的彩头，然后所有不顺利的事情也可以慢慢的船到桥头自然直。明天见。 Between my teeth and knife, pronounced us man and wife forevermore. Cause once you found your thrill,You're moving for the kill. I chase you up the hill, and all through time, and now my man. Seems to be failing me. What once was fantasy is all I've ever known. In some demon host, I know you're not a ghost, just down the street. I am a spinning. A living scene. If two could only hang the same room once again, now my man. Seems to be failing me. What once was fantasy, all I know. 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